Hello，大家好。嗱，今集咧就心同感受嘅政治版啦。琴晚发生嘅事已经系超越人，OK 嘅道德底线。唔好同我讲话，你净系想听心痛嘅嘢。我明白呢个节目系讲心痛，我明。但系心痛以外，你都要知道个世界发生紧好多事。唔好匿埋喺自己嘅 comfort zone 里面，觉得我唔听，我唔知，我政治冷感，所有嘢都唔关我事。咁所以我好清楚 share 咗我自己，即系话我自己孭翻飞。嗱，你唔妥我嘅政见系我嘅事，OK 嘅吓。咁好似我今日喺心同感受上边都爆发咗一个 unlike 潮，我预咗嘅。因为你而家如果仲觉得你可以食两家茶礼嘅话咧，你系傻嘅，根本系冇可能嘅。而家个香港个形势个环境系逼我哋必须要企一边，你系撑警啊，定系撑警？Sorry 啊，加多句等于撑黑社会啦，定系你系企翻喺香港市民嗰边？因为而家咧，你冇得政治中立噶啦，你搞清楚啊！香港已经唔系以前嘅香港，因为你换咗大佬啊嘛，OK？你换咗你嘅当家作主嘅老细啊嘛，已经冇咗嗰段好时光。你唔好以为系因为有班后生仔出嚟示威游行，所以香港乱。香港嘅乱系97之前已经埋下咗伏线噶啦。一早已经有地下党员嚟咗香港啦，一早已经有红色资本渗透啦。当你见到啊，OK，有海啸个海浪冲埋嚟嗰刻，唔系嗰一秒先发生嘅傻仔，OK，系一早已经有地壳板块移动噶啦，一早下边已经有呢个尼克特制唔知几多级嘅地震产生，所以先形成嗰一股嘅海啸，跟住佢离远好耐，你仲未见到佢噶嘛，跟住佢炒埋嚟冚埋你嘅时候，你先咦，突然之间发觉吓，原来发生咗，so happen，正如寻晚啊喺元朗嗰种无差别对待嘅人咧，OK。咩叫无差别咧？就系佢咁行埋嚟问你，喂，你系咪入嚟搞事噶？你系咪去咗呢一个西环啊？你系咪喷咗呢个区徽啊？你有冇参与任何一次嘅游行示威？冇人问嘅，咩叫无差别？即系孕妇啊、老人家啊、小朋友啊，佢放工翻嚟着住件麦当劳嘅制服啊，OK？定系出去买餸食饭都好咧，无差别对待。嗱，如果冇睇过啲片嘅人咧，OK，唔紧要，我 share 翻出嚟。多谢有一位知名嘅网友叫做金水啦，佢已经将所有嘅 timeline 整合咗，大家可以睇翻唔同嘅片段，睇翻件事系点样样。吓，你要生同，你即管生同冇所谓嘅，但你唔该，你生同以外，你都要有良知，因为而家嘅香港已经唔系讲求法治、三权分立，有上下议会，有政党轮替嘅英国政府，呢个已经唔系我哋嘅 OK 阿爷，而家人哋个阿爷已经变咗系，哇！由挑起人民内部矛盾开始，OK 成型，跟住当家作主，跟住继而对于意见人士系会出坦克车嘅嗰个土共政权。所以你唔好再以为就我唔听，我唔知，我咩都唔理，我眯埋眼咁样，即系个三只马骝啦，我记眯埋眼啦，眯埋耳仔啦，揞住个嘴啦，你就觉得你可以独善其身。今时今日，OK，我会走出嚟，我会讲，唔系因为我觉得啊，依个市场好大啊，好多人而家觉醒啦，我要企出嚟讲。你睇翻转头，我从来，OK，我嘅政治立场都好清楚。如果你唔知道，系因为你认识我嘅时间短啫，我从来都敢言，我从来都会直接讲我嘅谂法，我可以错，错咗唔止一次添，经常错，但系那又如何啫？我对于我自己言行负责啊嘛，OK？你今时今日讲，如果你要撑警，如果他日你俾人无分别对待，俾人剥削嘅时候咧，你都为翻你今日撑警嘅言论负责。又咁讲，逻辑上咧唔排除有机会有呢种情况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佢琴日无差别嘅袭击咧，OK，里面会唔会有啲人其实系香港、九龙或者新界其他地区嘅江湖大佬嘅 子女或者系妻妾咧，你唔知嘅，所以呢件事系咪真系会发生咧？我真系唔够胆讲。但系无论如何，OK，my friend be water，OK，、okay? 保护自己，留住有用之身。即系我话咩？我觉得而家已经唔系，哎呀生唔生同啊，哎同埋咧，你讲呢啲嘢，你会得罪好多蓝丝同埋政治中立嘅人，冇办法嘅，得罪就要得罪噶啦，即系可能我真系做唔到你嘅生意咯，可能你嘅身体太好，你唔需要我去，你明唔明？俾任何建议俾你咯，可能即系好似今日有一个客人咁样走上嚟咁样，虽然唔系走上，佢录音 send 过嚟，佢讲佢话我唔要再，我唔要女王再掂我噶啦，咁样，OK 唔紧要，by all means 你觉得咁样样系好嘅，冇问题嘅，OK 系，因为始终咧。即係講白啲啦，我唔係淨係講身體層面，我亦都有同你講 energy 噶嘛。咁大家個 vibration 唔同咯，大家個頻率唔同咯。咁你有你流失，我都冇辦法噶啦。Maggie 啦，啱啱留言咧，元朗村長星期六已經收到星期日會有呢單嘢，叫個仔唔好翻屋企。OK，係啦，所以 OK，大家唔知嘅話，想 fact check 啦。因為我想講嘅就係今次呢一場嘅政治浩劫裡面咧，OK，冇人能夠獨善其身，係冇人。就算你覺得我信耶穌或者我拜佛或者我信真神阿拉都好咧，冇辦法救到你嘅喺呢件事上面，因為你一定需要歸邊噶啦。At some point，OK，你嘅生意手腕幾咁高明啊，你嘅人際網絡有幾咁遼闊都好咧，通通都冇辦法彌補嘅，因為到你醒嗰一刻咧太遲。最後我想講一個 concept，OK，你係唔會想象到係出自我把口，因為都有句，我而家腦裏面嘅畫面就係 Game of Thrones 上面咧，阿龍母咧，Daenerys 咧出佢嗰三條龍咧，咁樣咧就射晒。OK，琴日嗰扎嘅白色衫啦，同埋嗰扎打人打得好開心嘅黑警啦，令到佢哋變咗碳，OK，carbonize 佢哋。跟住對於一啲始作俑者嘅人咧，就另外一個角色叫 Cersei 咧，好惡毒嘅一個女人，佢可以令到你咧經歷一個好漫長、好痛苦嘅死亡。OK，係啦，OK，我腦裏不斷係呢啲畫面。得啦，你覺得我心理唔好？I know, I understand。但有陣時有啲嘢咧，就係咧，如果當日一早有人搞掂咗希特拉嘅話咧，後來唔會需要死咁多人。有啲人係需要及早處理嘅，而佢嘅及早處理唔緊要嘅，你拉佢坐監都得嘅。總之及早處理，唔好俾佢繼續喺度危害人間。OK，好啦，到最尾我想講嘅就係話咩咧？就係而家我哋面對呢個政權咧。OK，不論係林鄭又好，定係佢背後嘅真正嘅幕後大佬都好咧，你要知道佢哋 run on 咩嘢咧？就我哋叫做嘅 dark body。OK，and again，我真係想做唔到，我會講呢番説話。但系咧，你如果你越憎佢，你越嬲，你越悲愤，OK，你只会令到佢嗰边越嚟越壮大。你想象下，佢执政咗70年啦，呢70年里面经过三反五反嘅文革、大跃进，之后后来仲有8964，仲有无数咁多嘅维权人士上访，OK，被人拉咗。而家嘅新疆，大家睇下，OK，当年嘅西藏。西藏嘅慘況，如果有人去過北印度咧，Dharamsala 咧，西藏流亡政府係有相嘅，直情，OK，到底佢哋做過啲乜嘢？點解呢個政權咁殘暴都可以維持咗70年咧？因為佢哋就係靠我哋嘅憤怒、我哋嘅悲痛為食嘅。有冇人聽得明我講咩？佛教嘅 concept。我哋而家呢一場係共業嚟嘅，OK？而呢個共業係共同一齊承擔。你只要活喺香港，你只要而家睇緊新聞，你經歷呢一場痛苦，你覺得呢件事好大嘅不公義，OK？不論你嘅政治立場，不論你嘅宗教信仰，呢一個都係一場共業。共業要點樣樣能夠去有效處理，係透過淨化。OK，所以听落去，and again，你唔会想象到系出自我把口，但我都真系要讲，你唯有将佢 cast out to love and light，系好变态，系咪？喺我把口度听到爱与和平，系咪？系，但我讲嘅系爱与光明，OK，因为黑暗体最怕嘅系光明，而仇恨最怕嘅系爱。所以点解嗰阵时较早前，OK，占领期间啦，叫做。 点解嗰班好可爱嘅基督徒一路喺度唱 Sing Alleluia to the Lord 系有用咧？点解无论任何嘅宗教古往今来都会点蜡烛咧？因为光明系唯一战胜黑暗体嘅方法。呢一个政权系依靠大家嘅黑暗体，佢以乜嘢为食？就系、是、以你嘅恐惧为食啊嘛。正如我哋佛家所讲咧，就系、是。中阴身即系人死咗未投胎之前嗰段时间啦，同埋鬼啊，真系饿鬼道嘅鬼系以香火为食噶嘛。如果你信呢一套，你肯响应我嘅呼吁嘅话，我知道好变态，你叫我做，我自己都觉得好痛苦。OK，就系你摆呢一扎嘅相。OK，我自己讲我都觉得好难做。OK 系真嘅，就系、是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党徽啦，个国旗啦，OK，何君尧嗰个衰人样啦，林郑月娥啦，习近平啦，OK，你噏得出啦，OK，呢一扎人啦，OK，呢一扎人全部摆埋一齐，OK，只一个 collage，OK，即系合拼嗰啲相啦，OK，跟住咧，你不断重复，I'm sorry，please forgive me，I love you，thank you。望住佢讲啊，OK，做唔到唔紧要，眯埋眼都要试啦，眯埋眼，慢慢做到嘅时候，开始擘大眼，OK，望住佢哋，你信我，你会嬲到喊噶，OK，你会嬲到咧，你系冇办法正视我点解我要对住你何君尧讲 I'm sorry 啊，大佬，因为共业啊，OK，因为净化共业嘅方法只能够透过忏悔，而啱啱呢四句嘢佢系冇宗教意味嘅，呢四句嘢就系夏威夷嗰套 Ho'oponopono，OK，呢四句嘢就系做净化嘅，你净化紧大家一齐嘅共业啊，越多人一齐去做呢件事咧，我哋越快能够得到解脱。我知道我而家短短10分8分钟，我未必说服到你哋，但我希望你哋如果有人肯试咧，同我一齐做啦。我唔想做嘅，但系我都冇办法，可能见过噶啦。OK，就系我喺西班牙订过嚟嘅灵摆。OK，你见到嘛？好大个嘅黄金嘅。OK，佢系攞嚟清理一个地方嘅能量嘅。咁嗱，我用呢个咧嚟做。OK，去清理。我一路 repeat 嗰四句嘢，我一路做清理。你要知道佢哋呢个政权害怕嘅就系爱同埋光明，所以你见到佢咁多年嚟都不断咁样攻击紧宗教，你明唔明点解？因为呢一个地方神州大地要去到无宗教，佢哋先能够长治久安嘅。一日有一个教堂仲冻喺度，仲点紧蜡烛咧，都会削弱到佢哋。所以点解你见到佢铲教堂啊？跟住要打击教会啊！不论基督教、天主教、无一幸免，佛教一早濑咗嘢啦。OK，道教都系啦。总之佢哋怕嘅就系爱与光明嘅力量。你将呢一扎恶魔咧，呢一扎撒旦嘅化身，拖佢出去喺光明之下，喺太阳之下暴晒，佢哋就会灰飞烟灭噶嘛？你明唔明啊？即系呢一个系能量嘅角度去同你讲呢样嘢。要净化呢一场嘅共业，要靠大家一齐努力。你信我啦，OK？This is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do。我最唔想做嘅系呢样嘢，OK？我最冇办法就系望住呢一扎人，跟住仲要同佢讲话：I'm sorry，please forgive me，I love you，thank you。我冇办法嘅，其实我好难嘅，我唔想噶，OK？Trust me，it's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do，OK？但系冇办法，因为如果你睇翻佛家嘅睇法。共业之所以存在，就是、因为我哋一齐做过一啲嘢，OK，所以我哋今时今日会承受翻呢个果报。我哋去做呢个净化，因为如果我哋嘅净化成功嘅话，系所有人啊都能够解脱嘅。所以暂时将自己嘅爱恨咧摆埋一边先，佢哋系贱人冇错，但系。我哋而家系希望所有香港人能够甩难，所以拜托同我一齐做呢件事。你谂深一层，我头先讲咗，再听多一次，就系、是、呢个政权点解咁怕宗教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佢哋有爱同埋光明。所以而家你想结束佢喺香港嘅示弱咧，你想令到香港人尽快解脱嘅话，就系、是、做呢件事，将嗰一扎人，唔系净系嗰扎人啊，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我、okay? 个所谓嘅国旗啦，OK，佢哋嘅党徽啦，一次过对住佢哋念，一次过对住佢哋不断念嗰四句嘢，点埋蜡烛，用爱与光明去收佢哋皮，得唔得？OK，我今日讲到呢度，多谢大家，拜拜。